系大家好，又嚟到呢个讲珠澳嘅时间啦，我都唔记得第几集啦，第几集啊？啊，加落半讲啊， 唔记得第几集，不过今日系2016年12月7日， 系系啦，咁啊，好欢迎大家收听呢个节目啦。咁我哋今集都几多话题要讲噶，哇，头先我数落都呢排都发生好多事啊， 有咩事？ 系啊，喺南港系包主席吓，咁啊，即系国际啊，同埋本土都呢度都好多热门话题、啊，真系。 系啊，咁啊，最近一单就比较激啲嘅就系呢个 Trump 啦 ，Trump 即系未上场已经吓乱、啊、打通晒呢个经脉咯，即系或者系咯，即系台湾嘅总统，或者情系用总统呢个字嚟形容阿 Trump 啊，形容呢、這个啊蔡小姐咁样啦，咁。即系大家有咩睇法咧？对呢单嘢，啲粉青好似好，即系点讲啊？啲粉青好似好大反应、啊。 都几极端啦、啊。今次即系两班人咯、啊，一班人梗系即系喺某个方向，我哋梗系有班人好发晒，即系好唔中意啦。尤其是啲五毛啊，咁梗系即系，但系今次佢就唔好，又唔係鬧得好緊要喎。但另一班，譬如話即係另一班就拍曬手掌啦，即係話其實好多人心裏等緊啊，即係等緊有一個人出嚟可以即係對中國，即係可以比較強硬少少態度嗰啲啦，即係唔使樣樣嘢都要就住中國啊，常常要顧住擁中國啊，成日顧住嘅感受啊，即係要睇曬佢哋面色做嘢噶啦。咁國際上即係咁多。近呢幾多年咧，實在好多人咧，因為經濟理由上係做嗰樣嘢嘅。咁今次阿 Donald Trump 咧，佢就暫時嚟講，即係佢未上場咯。佢都真係都好有風格喎。今次真係嚇，咁、啊、樣今次就即係同台灣即係叫做幾伸出友誼之手喎。咁啊，即係的確令幾多人好多人係好詫異咯。 係啊，但係同埋而家你睇到全球嘅趨勢咧，會唔會係偏右咧開始？ 都系啊，系就首先睇咗首先我哋本土先啦，本土我哋就唔系话全个澳洲啦，咁但系喺昆山啦，咁同埋又喺而家开始喺我哋本土都已经见到我哋嘅即系右翼人士，即系多咗声气啊，多咗人支持咯。咁啊，呢啲我哋留翻下一 part 先讲吓，我哋本土嘢。咁啊，国际上嚟讲睇到喺欧洲你见到好多国家嘅，譬如话意大利啦，咁样最近噶啦，即系睇到嗰个即系又要开始抬头啦。咁啊，即早前嘅英国啦，英国脱欧啦，咁都系呢个系一个右翼嘅理念嚟啦。咁啊，跟住而家再到话法国啦，法国睇嚟而家即系睇嗰个走势，佢可能下一次嘅执政人士都可能系会偏向右边嘅势力嘅人会上台噶。咁样咯，咁德国亦都开始喺度，即系德国咁极左添啦，极左极大我添啦。咁但系经过咁多时候，好似佢哋亦都开始佢哋喺度修改紧佢哋嗰个政治路线啦，开始渐渐嗰个声音亦都多咗，亦都会俾人去提到咯。咁啊睇下最近睇，譬如就睇啊美国德国嗰个总理啦吓，呢个咁啊呢个 Angela 啦，咁佢而家睇佢渐渐去啲。好多啲理论啊，啲观念啊，或者佢啲主张都开始有少少 喂，你觉得 Angela 会唔会似阿 Malcolm Turnbull 咧？即系我哋澳洲嘅总理咧？嗱，一阵间都唔知佢左定右嘅。 我谂佢系偏左，但系佢右系被个形势所逼嘅啫，应该系系咪？ 但系我哋个总理就调转啦，我哋总理就系偏，其实都系偏左，但系形势所逼要偏右。 佢个党系咁啊嘛，佢个党系始终系叫即系以往系偏右噶嘛，即系啦咁样，但系政策就唔系咯，即系个党嗰个即系嗰个党纲应该系 党嘅理念系 啦， 但系嗰个总理系咁样 实执个，系啊，佢哋嗰个实际嗰、那个啊啲政策又唔系好右派咯，都系。 咁其實我想補充下咧，其實而家我哋執政嗰個係一個執政聯盟嚟嘅，係由呢個 liberal 同埋 national 兩個 party 嘅執政聯盟嚟嘅。咁其實呢個執政聯盟咧，其實內部都有好多矛盾，因為 national 咧係比較傳統嘅保守同埋偏右啲嘅。咁佢就黨內邊咧，其實已經有好多有好多拗撬嘅，所以 我有理由怀疑相信呢，就係、是、呢、這个 Malcolm Turnbull 可能係做唔满佢自己呢一个任期，即係话中间呢可能有人会逼佢落台。 咁你觉得会边个顶上呢？有机会嚟讲暂时。 暂时我未有眉目，边个会顶上，但呢佢其实佢係好弱势囉。 喺暂时佢都全见唔到有其他有啲有即係有能力嘅人囉。反而会唔会话即係会有人諗返阿 Tony Abbott？即系有冇可能 Tony Abbott 再翻上场咯？其实佢落咗台之后， 好难讲啊！政治啊都嫌长啊嘛，即系佢出翻嚟唔出奇。其实佢个支持率都唔低嘅，即系 Tony Abbott 喺即系如果你支持 我都听有啲鬼佬讲翻啊，跟住问佢点解，即系佢哋其实好唔 happy 啊 ，Gavin。跟住我问佢，咁你点解会投呢、這个Liberal 投 Malcolm Turnbull， 因为佢哋嘅印象就觉得其实 Tony Abbott 对佢哋嚟讲 OK 嘅，即系佢觉得都 OK 啦，咁冇理由 Malcolm Turnbull 会系做啲嘢同佢咁唔同嘅，点知 outcome 就系 Malcolm Turnbull 咧，即系同 Tony Abbott 系好多嘢都好唔同咯。 系啊，但系今年我又觉得有少怪啦，佢即系佢即系上场嗰时咧，佢自己咧，嗰时系讲错嘢，即系讲嘢同埋讲嘢，即系佢呢啲言论真系好差，即系开口及着你啊，讲嘢又词不达意啊，又得罪人咁啊，即系讲嘢唔好咯。咁但系佢攞咗又讲嘢，又讲得又几有 points 啊，又几好听啊。佢攞咗之后，佢讲过几番说话都几好听，即系譬如讲过啲难民啊，或者即系佢反而有少少偏真系佢啲偏右啊，但同埋早最排嘅都做咗好多嘢，嗱好似。表现得佢真系救火啊！真系趴喺度跌喺度啊！整到污糟邋遢，真系帮成日救火啊！咁啫，你唔好你做佢咩先啦？嗱，当做 show 呢个 show 睇嘅话，阿金生冇咗埋，咪俾唔知俾十蚊俾廿蚊个黑烟行过咁即系两当你大家都系做一啲咁嘅呢啲咁嘅行为咁啊！但系两样嘢嚟讲啊，猫金生冇做，果然做完咧就跟住人喺度笑。我又喺度批评佢，咁但系通天一平好似咗排救火咧，山火嗰时救完之后咧，哇拍手就好着好多人都， 唔系我谂呢个 执勤嗰时候有冇咁醒咧？ 喂，我谂呢个年代咧，即系而家喺讲嘢方面啊，或者成你讲啲咩嘢或者成咧，其实啲唔系咁重要。你睇下 Trump 已经知啦，佢未先至嚟过话佢讲嘢乱嚟啊，咩 Kilika 啦咁样系咪？你试咗之后又即系。而家唔系，我覺得唔係好注重你，即係你講嘢係咪好似即係話好大方得睇嗰類嘢嘅嚇。而家可能會睇你嗰、那個，你真係係咪你個理念，或者成你嗰樣嘢掰唔掰你嗰樣嘢咯嚇。 但同埋到你亂嚟啊，喺國際形勢嗰度，你係唔可以亂嚟 嘅。同埋個行為咧，即係你講一樣睇呢個實際係咪你個人係咪即係叫做你話嗰只Donald Trump 佢話就話好咁強勢咁。选之前可以用个口讲啫，点知佢而家真系有实际行动。 即系佢有实际行动，佢都未上任已经做咗咁多嘢 啦，系咯。系啦，佢接触蔡英文，其实呢个真系好大挑战，因为呢个系一个可以话一个顾忌嚟嘅。如果你系真系仲系要保留嗰、那个中美关系，又或者仲系要睇大陆面色去攞生意啊、攞钱啊，或者有咩攞着数好咧，呢样嘢系好顾忌嘅，即系一个位嘢嚟噶。咁佢够胆去做啊！系嘛？即系佢都真系好，叫话几嚿吉事咯咁啦。跟住佢想，佢而家佢就睇佢啲后，即系佢嗰个佢个内阁啦，佢而家暂定嗰阵内阁咧，啲人选都系好偏右啊。甚至佢而家嗰个最后嚟公告嗰、那个偏，即系嗱，佢首先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教育嗰个大臣啦，即系叫做教管教嗰个咧，就系好推崇呢、這个即系西方嘅。基督文化嗰种咁嘅，咁可能佢第时就真系会系，即系对基督教，可能佢又会即系走翻去美国，系一个信奉上帝，一个基督教嘅原主啦。咁所以最近咪琴日头先话，即系文字里边咪有啲左啊嗰啲话，我哋唔系全国人都信上帝嘅，咁点解将文字要 incorporate 咁啊？跟住又即系又即系有个 motion 话取消喺文字。喺美金上面就取消咗研究而出身，咁后来边个讲嘅时候都系推翻咗，即系我哋讲噶，仍然系研究而出身，即系仍然系保留我哋有个宗教信仰嗰个依归喺度嘅。咁啊，跟住再睇你好似话唔系前日再宣布咗嗰个国防部长啊嘛， self defense 咯，嗰個又係又 network 嚟喎，嗰呢個又係好強硬，即係呢個性格又佢係有喺某啲理念上同阿 Donald Trump 唔係話以前即係以前曾經都有講拗撬話唔係完全相對嘅，咁但係佢作風係一樣嘅，我都係即係佢係唔信嘅，佢係會好肯出聲，亦都係好強硬嘅，真係會一手打嗰只咯。咁今次即係美國個跟住就走翻上嚟，即係好強勢一個政府出嚟咯，今次係。咁啊，中國真係都有啲驚。 唔係我諗咁樣嘅，其實我哋睇呢個往後即係佢上場嗰個政策咧，其實我哋唔應該淨係睇Donald Trump 嘅本人嘅，其實應該睇佢任命嗰啲部長嗰啲人選咧，嗰個先至係最主要嘅嚇。即係你睇。佢係純粹一個點講咧，即係佢講嘅嘢好多會係佢會做，亦都有好多嘢佢唔會做足嚇。呢樣嘢就即係你知啊， 好多嘢佢做唔到根本係 啊，係啊，當然係啊。呢、這個你即係你即係係，就算你任何人選佢嗰時候都其實都我諗選佢啲人都會你選任何一個你唔好話選到，就算任何一個做總理或者做總統之類嘅人咧，你都佢講嘅嘢你都唔會信佢會做到100%噶嘛。但係問題就係你即係你知道佢嗰條路線咧，你選佢嘅時候，佢未選前100%即係講嘅嘢所有嘅承諾咧，你我諗冇人會蠢到相信佢會100%會交足貨俾你噶。當選之後係咪？ 即係睇到佢個思想先啦，即係佢個路線啦，佢做唔做到，即係你佢講出嚟，你睇到佢理念個路線。因為有時佢個理念話，佢個政綱話啊，我想咁樣啦，因為你都唔係話隻手遮天一個總統做曬噶嘛，仍然有國會噶嘛，即係仍然佢都係受一個國會嗰個限制，譬如話我要打中國，要去中南海，我去南海打咁樣，唔係阿當勞一個可以決定到噶嘛，都要經過國會啊通過先得噶嘛。咁但係呢個上面我會睇到佢個意願咯，即係睇到佢個政綱咁樣咯。咁跟住咪嗱國嗱所謂國會去制找翻佢，咁但係國會亦都就制找，國會亦都就議員就係咩啫？就係受選民啊嘛。咁所以如果佢嘅政綱理念係可以打動到嗰班選民嘅，如果班選民係支持佢嘅話，即係就等於個國會支持佢咯。 唔係最有趣就係其實今次參眾兩院都係共和黨贏，即係共和黨係大多數啊嘛。咁其實我最主要睇，應該最主要睇阿 Donald Trump 同埋共和黨其他黨內裏面嗰啲人嘅關係，反為緊要咯。即係如果成日共和黨喺選後，因為其實喺選前共和黨裏面都唔好多人都唔會妥佢嘅。咁最主要係而家睇翻係話你選完之後共和黨內部會唔會認同翻佢咯？即係如果你認同翻佢，就變咗你 Donald Trump 係一個強勢政府。如果佢反為，如果你翻嚟內部，如果唔認同佢而成嘅咧，佢可能會受到好多即係自己黨內嘅挑戰咯。咁就要睇翻呢樣嘢，就反為 就而家即係餅仔派得雲雲咯。 係冇錯啦，就係 同埋 Donald Trump 派餅仔派得雲雲。 咁蘇菲佢任命所有嗰啲所有嘅，一暫時嚟講，所有嗰啲即係部長或者成嗰啲人咧，人選裏面都唔係好差，都 OK 喎。 系啊，咁同埋亦都系个事实做英雄咯。譬如话你话其实美国都系即系其实英派人多啲，同埋佢哋系都系比较系都仍然有，你话美国仍然系有帝国主义噶，一定有嘅，多多少少都佢哋即系就是做越高级官即系就更加帝国主义添啦，系咪啊？咁以往嚟讲咧，有一班人咧会因为睇住中國有好多着數、好多利益咧，可能會放低啲嘢，錢緊要啲咁，即係可能會放低佢自己嗰個即係美國帝國主義或者自己嗰個民族主義，因為揾錢緊要，揾錢緊要。咁而家中國嚟講，即係俾世界嗰個即係嗰個着數啊，已經越嚟越少啦嘛。中國因為已經差唔多窮途極現啦，差唔多噶啦，係咪？係咁上下噶啦，都差唔多。咁即係已經佢譬如去中國揾錢嘅機會已經少咗，中國。出嚟而家又開始，中國自己又近之爆啦，係咪？近乎之爆，中國嘅實力已經大不如前啦。咁所以有班人嚟會覺得自己而家都冇錢揾啦，冇埋錢揾啦。咁我不如做翻個美國佬，係咪？咁以前因為好多人又放低就身份，因為要揾你賺你中國嘅錢啊嘛。咁而家啲錢一賺少咗時候，揾夠咯。咁佢哋又會即係會忠於翻自己個國家啦，真係啲愛國心又翻嚟翻咯。咁所以今次嘅事實嚟講咧，就會有一班人以前係可能會係。喺中國攞過着數嘅，咁而家差唔多水尾啦，咁佢哋會係注重翻自己美國本土嘅利益咯。咁於是嚟講，即係阿 Trump 佢嚟緊嚟講，我相信佢支持人會越嚟越多。 即係有一班遊離咗嗰班，即係為咗經濟利益遊離咗嘅一班即係俾嗰個利欲分身睇咗錢就放低咗。咁但係而家嚟講咧，可能有啲揾夠啦，有啲亦都知道死唔冇得揾啦。咁可能佢哋會走翻嚟自己本，覺得我哋都應該即係保護翻自己美國咯。咁所以跟住佢以阿 Donald 嚟講咧，佢嘅政綱嚟講，我相信係會有越嚟越多人支持佢咯。時勢做英雄咯，嗱，歐洲又亂七八糟啦，係咪咁樣？因為其實嗱，你喺呢個世界呢近呢一兩年嚟講咧，係冇一個領袖係一個好叫做好成功或者好有魄力、 影響力嗰啲， 都好有強勢，冇一個我哋覺得是佩服或者是 去欣赏的。啊，除一个反而苏联那个是不是他很喜欢自己的国家，还有很喜欢自己的路线，也都很够强硬，是不是即他是不会被人蝦去的。所以来讲除了 Putin 之外，但之外在其他世界各地是见不到一个有才能和一个值得我们去佩服的领袖出来。那今次 Donald Trump 弹了出来，就希望他有这个话，是不是 咁 啊，跟住其实啊，跟住你估中国有咩反应啦？啊 ，Donald Trump 今次咁即系咁高姿态出咗嚟，跟住就即系佢好似真系好唔俾面中国啊！ 咁你冇你而家冇，我唔觉得佢系可以有啲咩反应咯。吓、啊，佢而家就 系 低调，当答扮听唔到或者剩啦，唯有系咁。因为你个形势唔喺你嗰度啊嘛。 佢 形势唔喺中国 度，世界大势啊嘛，渐渐而家真系越嚟即系即系讨厌中国嘅越嚟越多，喺即系国际上面个声音啊，同埋嗰个即系想法啊，已经开始即系开始真系讨厌中国呢个国家咯。咁同埋中国其实中国真系一只真系废废你，即系你收声佢就踩你嘅，你试下空翻两句佢就退噶啦。好似而家美国佬嘈佢已经即系佢都其实睇到都有啲腾鸡噶啦。 有底啊， 即系等于美国佬话嗱，今日嗰个新嗰个即系后任嘅国防部长都话，你中国而家可唔可以打咯？奉陪到底啊！你中国成日空人啊嘛，成日话我打咁样去打，而家就话打，真系我哋奉陪到底就同你打。咁样咯，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南海咯，南海我早好多一两个月前嘅节目我都讲过话有机会会打噶，咁啊其实真系我相信系美国系可能会喺南海上面表现少少姿态咯，即系表现即系表现少少佢嗰个实力咯，即系佢会尝试去即系试下威啊向中国咁咯，睇下中国个反应点样样咯。如果中国死狗缩埋咁就冇事嘅，但系中国又喺度呱呱嘈啊，做啲嘢可能。即係佢可能未必敢去喐美國嘅，可能喐下啲走去搞下越南啊，搞菲律賓咁樣咯。咁如果有啲咁嘅動作，美國佬都會出手喎，我覺得係咪？喂，呢場我同你輸到緊嘅，會唔會打成啊嘛？咁啊，有機會啦，而家睇嚟就 哦，咁你睇個形勢啦。即係如果佢未到嗰個自爆嗰個點臨界點，佢唔會搞呢啲嘢嘅，因為佢冇咁嘅實力啊，佢冇咁嘅實力嘅紙老虎嚟啫嘛。佢可以黑白菲律賓嗰啲得，黑白菲律賓啊，黑白越南嗰啲都勉強啦，你唔好話嗰啲係日本佢都唔敢喐啦，所以其實係唔需要咩嘅，其實你即係你係其實係未到嗰個世界級個實力啊，你係多你係用咗錢啫嘛， 係啊，同埋中國冇嗰個有戰爭嗰個可能性就不啦。中國嚟講，始終佢而家個經濟啦，嗱個經濟佢係譬如你中國其實好多問題，好國內自己都好多問題嘅。譬如就算話南啊北啊各省各份啊各地區嘅政府，其實都有好多紛爭喺度嘅。咁以前就係、是、即係上面強硬，咁就係因為用錢啊嘛，用錢壓住曬啦，大家唔好揾錢有啫。咁而家佢如果真係資爆會越嚟越近咧，跟住就開始會越用越即係你資爆嚟講，因為成個國家係靠個經濟。佢哋維持嘅啫，冇經濟呢個國家唔咩維持，用道德啊，用法律啊，冇噶嘛。 咁樣經濟弱嗰時候，呢個國家就完全係會失控，冇法，即係會亂咯，啲人即係咁跟住係真係有個分裂可能嘅。咁但係如果唯一有分裂可能嘅時候，我係一個以共產黨嚟講咧，佢唯一係控制呢個分裂嘅嘢，冇錢啊咁點咧？就係、是、會係點樣去團結翻人，就係、是、戰爭咯。因為戰爭成日人會覺得我哋而家國家就我哋而家嗰個大敵當前。其他嘢冇講，如果唔係我哋成個國家冇噶啦，咁我哋應該係對咗敵人先。咁嗰時就會將成個國家嘅嗰個 focus 啦，即係成個國家嗰個專注力咧，就對外敵人。我哋國家我哋冇敵人，係外國有敵人嚟搞我哋。我哋國家點衰就人因為嚟搞我哋，人哋要破壞我哋國家咁樣咯。咁嗰時就有機會佢會挑起啲戰爭啦，即係令到啲國人覺得，哇係，我哋唔好嘈住喎，打咗我人先咁樣。以前都系咁啦， 唔系我不过 即系， 我始终认为嗰个机会都好细嘅，因为你一定你要打，唔系你要打得即系打成咧，你要两方面都觉得自己有得赢，你先会打噶嘛。你有一方面系觉得自己输紧嘅，你系唔会打噶嘛，系嘛？ 如果嗱讲到咁呢个取决，我就觉得唔系习近平嗰度，喺啲军委嗰度，因为去到呢个国家联嗰时咧，打唔打仗咧，就军人话事噶，即系啲军队觉得我系咪打咧？因为军队会觉得。我又冇就上嚟埋单，同埋佢觉得又冇个军费支持外党。 唔系咁啊，其实都系习近平，就佢系军委主席嚟噶嘛。其实都系佢嚟嘅啫。咁但系今日系习近平佢嗰个即系嗰个咩咧？嗰个野心唔系野心嘅，即系佢嗰个系一个鹰派嘅作风啦。即系佢想即系复兴，即系成日佢自比毛泽东啊嘛。佢自己觉得 系。喂，你都同佢搞翻变文革嘅事？ 唔出奇喎、 啊，越嚟越似咯，而家越嚟越似咯，香港都似咯，香港都已经搞紧啦。 吓，但系你要佢挑战呢个世界嗰个大国咧，就冇乜可能、啊。而家暂时咁嘅实力嚟讲， 系啊， 我觉得佢会搞内乱多啲，会搞出去打人 嘅。 内乱啊， 佢系 内乱多，搞内战多啲、啊。 唔系出去，你出去 又够胆揼人噶啦，肯定。 你知唔知揼人系有代价？你揼得唔好嘅时候，你自己嘅政权都冇埋啊！所以佢唔敢喐嘅。 但 系 佢搞内战就个 risk 会细啲。 所以佢一路搞紧嘅 内战，即系南北战争咁咯。因为你话讲到话要去从出边战争咁样，譬如主要个战场咧就是南太平洋区嘅啦，一定系南太平洋亚洲区啦。咁边个嚟讲？你军区嗰边嗰个就系嗰个分配嗰度系又唔均匀啊？你知其实喺。中國內部嚟講咧，其實南同北都係有少少不和嘅。其實即係南北和就永遠都係噶啦，南同北都係有少少不和嘅。就算你講經濟區或者係軍事區都有嘅。咁你話如果喺南太平洋要展開個戰爭，咁你會派咩啫？你唔會派遼寧啊、咩黑龍江落去噶嘛？一定係派沿海啊、福建啊、廣東啊，一定係派嗰啲兵出去噶嘛？咁呢啲兵肯唔肯同你出去咧？即係佢咁住，喂死啊！等拱我哋去打佢去打，咁啊上面嗰啲喺度坐喺度等嘅咁樣。即係呢個又會有一個又有一個隱憂咯，就係即係究竟你話南邊沿海嗰班兵肯唔肯出去咧？嚇、啊，咁佢你出去嗰時候，你北邊嗰啲軍委啊或者嗰啲軍區又點會支持咧？係咪？ 唔係佢其實唔係，我都唔佢係全個解放軍都係。都系冇打仗嗰、那个咩嗰、那个准备嘅，即系佢系，因为你知唔知嗰啲全部啲军头个即系有咁多钱，有啲又喺外国又有即系 个个仔贵 系啦系啦，唔系咯，佢打仗大佬打仗啊大佬 打仗 吓、啊，即系唔系话 都有人放啲片出嚟，嗰啲又系 唔系反为想打仗嗰啲可能系下级嗰啲低下层嘅咧，可能想去啊。即系想去打仗，想去啊，想去揼日本，但系上层嗰啲就坐喺度傻啦，其实边有佢用呢个就口号嚟啫，即系用呢、這个吓、啊，即系宣扬呢个仇日，宣扬仇美，就系、是、一个为咗佢自己控制，即系为咗嗰个地嗰、那个自己位置啫。真系打上嚟，佢第一个走咗啦，啊，所以唔会嘅，即系我觉得系唔会打成嘅，即系除非你话即系。而家我哋嗰、那个其实同我谂同清末嗰啲情形差唔多，即系而家打仗啊，最先走就系嗰班。 你话打仗嚟讲，你成日有时啲人以为话，哎，军系好强，其实你好多譬如军队啊、军人变咗咧，中下层嗰啲其实根本佢系唔会知道自己国家嗰个军系有几强噶，只有高层嗰班先知道。 咁啊，所以底下嗰班嚟講咧，可能有一百幾廿萬人咧，同埋可以打一打。其實上面得十個人知道，原來我哋唔打得噶。即係係咪？即係等於好啲中國啲好多市民都話，我哋中國好強好強，去邊度打邊度得。咁但係其實打唔打得咧，唔知嘅喎，係咪？係只係喺就算喺軍隊上面咧，都係一小節上比較高尚少少嗰啲官家先至知道究竟實力幾多咯。下低嗰班人唔知噶嘛，嗰班係。嗰班系啲 tools 嚟噶工具嚟嘅啫嘛，嗰班系 唔系就算你用呢个军力嚟讲，真系你根本系冇得打啦。你打啲地区战争就可以嘅，仲要连住啲陆地嗰啲，即系打下越南嗰啲得。你一出海去打远，你已经打唔到嘅。你过台湾，你唔使讲远啊，你过台湾海峡都有问题啊。你打咩啫？而家唔系打陆军嘅，一世界而家战争唔系打陆军嘅，大佬吓。即系打海空军，打远程噶， 系咯， 唔使登， 即系唔 使登落去打噶。 美国嗰时候，佢喺二次世界时，佢净系去到打到佢啲兵去到非洲、欧洲、亚洲，全世界战场佢可以打到，佢打到几乎推到就莫斯科咁滞。咁 而家打科技战噶嘛？ 喺度谂个战，即系同埋你嗰个实力，你中国最远咪打个航战，最紧咪航战，越战都唔系你打噶，系咪？咁样咯。 唔系佢嗰啲都系，你一中国可以打就咩咧？你可以打连住陆地，连住你嘅国家就可以打嘅。即系佢 系全部陆军啊！嗰啲海军系未受过挑战嘅，中国海军完全未受过挑战嘅，即系未受过啊，未受过一个使命去出去嘅，全部都系航战都陆军五国中咁行过去嘅啫，系咪？ 同埋你嗰个机动力啊，个远程个兵力投射啊，全部唔得嘅大陆嗰啲啊，所以冇得打嘅。 就算你打陆军，人哋而家用啲无人， 唔使啊！而家打你唔使登陆，你唔使登陆到嘅，唔使即系而家譬如你 未有机械人打， 中唔系机械人啊！中美大战，你美军唔需要登陆，你唔需要登陆你大陆，可以抢滩，唔需要啊！你 嗰 二次大战咩？ 以前就系人多啊嘛，唔系都唔系喎，你中国 唔使啊你， 佢都人多啦，咪一样输，人多都输啦，系咪？ 你 因为你啲 tactic 啊，你啲 technology 啊，唔得啊嘛。 你知唔知点打啊？呢个？ 美国打嗰个 IS 嗰阵咧，佢有出过咧，系啲有啲咧机械人嚟噶，即系射枪嗰啲机械人嚟噶。 唔系，我就算唔使讲到啲咁高科技嘅人，你睇翻九零年嗰时候伊拉克战争嗰时候啊，你伊拉克战争嘅美国系点啊？炸到你咧，即系成你伊拉克嗰啲成千架坦克系咁嘅炸晒，佢先登陆，佢根本就唔需要登陆嗰同你打嘅，即系得同佢打，因为你好似诺曼底咁样啊。你 唔使用人，根本而家用科技嚟搞嘢。 用巡航导弹啊嘛，用巡航导弹，又卫星又剩嗰啲，全部有嗰啲隐形轰炸机炸鬼晒你啊！炸晒啲防空导弹嗰啲基地，炸晒你个。 搵机就无人机嚟搞掂你啦！你打咩人啫？系咪先？炸晒啲人啦、 啊。咪根本就 而家即系而家究竟即系世界上嗰啲军事嘅 technology 去到边度咧？其实我哋唔知噶。即系有好多时候我哋睇到哇，而家咁啦咁啦，但可能即系佢可以公布出嚟嗰啲，系只不过可以，即系可以公开嘅啫。咁当然有你嗰度国防嚟讲，科技好多嘢，当然系好高，好即系好高机密噶嘛。 啲 top secret 嚟噶嘛。 就嗰个系啦，冇出嚟。究竟嗰个作战嗰个就去到边咧？其实我哋唔知噶，真系唔知噶，系咪？ 你讲真，你大陆都系靠买人哋啲嘢，人哋买埋啲二手流嘢俾你啫嘛，都系。你听俄罗斯嗰啲根本最新啲唔会卖俾你啦，系嘛？ 唔系卖俾嗰啲系，因为佢唔卖俾，因为佢要抄人哋啊嘛。吓，你抄而家最新嗰啲唔会卖俾佢咯，而家惊佢抄佢。 嗯， 卖埋过期春药俾佢啫。 唔系佢一只 大陆抄都冇。 唔系啊，你根本全部 你抄到个设计啫，你啲料啊嘛，嗰啲 labor 唔得啊嘛，嗰啲吓啲做啲啲手工唔得啊嘛。啲料唔得啊嘛，俾晒设计，俾晒你都冇用噶，系咪？ 唔系你唔好话， 对于香港嚟讲， 你唔好话美国嘅科技啊，就算你咩大陆，你而家最主要系买俄罗斯嗰啲啦，嗰只航母舰啊，都系俄罗斯嗰只，俄罗斯有只同佢一样噶嘛，咁嗰只啱啱最近喺地中海咧，就系、是、伊拉克嗰度打伊拉克，佢出咗地中海啊嘛，一个礼拜跌咗两只机落嚟啊嘛，降落嗰阵时候。即系唔系佢，就算你即系俄罗斯啊，本身佢已经系同美国嘅航母已经冇得比噶啦，吓、啊，即系本身已经低一级噶，你仲要抄俄罗斯嗰啲嘢翻嚟，即系你都系个美国打啊嘛，即系， 所以咧就抄 嘢，抄都冇用啊，俾晒都话俾晒 都冇用啊！俾曬你都，因為你嗰個人工同埋嗰啲材料都唔得啊嘛！我拆開曬俾你，照樣你冚翻，你都唔得，因為你人工材料唔得，係嘛？咁你就 A 貨咯，係嘛？ 唔係係爭咗起碼三四十年同美國嗰個軍事力量、那個科技 係咯，想打差嘢， 唔好打啦！用啲錢算。 会唔会搞好似搵呢个人哋嗰啲咩阴道九国咁，即系搵啲女咧搞嗰啲搞啲高层咁样？ 冇晒啦，知噶啦，即系而家都醒噶啦，而家都即系 之前都濑过嘢啦，系咪啊？搵啲 濑过，好简单就濑过嘢 ，remind 啦，已经我相信而家好多即系譬如话各个国家嚟讲啦，佢啲外交人士啊，一去或者。去公幹嚟講咧，我相信唔淨止政府啊，或者外交嗰啲啦，甚至我相信大公司啊，啲大跨國機構咧，如果派啲高級官員去中國嚟講咧，相信都有啲 reminder， 即係有少少，就算提示，即係會警，即係會即係警示佢哋唔俾嘅嘢咯，咁樣。因為你洩漏或者同埋你係會損失嘅係國家或者一間大公司嘅嘢噶嘛，咁你中國已經。所以好似英國嗰時咪早排話啲英國官員去中國時，佢會警惕嘅，佢警惕中國嘅女性，係咪？ 係 會警惕嘅。 喂，時間差唔多啦，唞唞先啦。 好 ，OK， 好啦， 下次翻嚟再見。 家在海外，心係香港，百川匯聚，四海文集。 又嚟到港珠澳第二节嘅时间啦， 咁啊，仲系有阿猫主席啦，猫姐仲有阿简乐夫喺度啦， 系。 诶，咁我哋第二节嘅话题咧，而家我哋又应该进入翻澳洲本土啦。最近有冇睇一个新闻咧？就系关于咧呢个本地老姜 Dick Smith 啊。 哦，佢早排都有啲新聞啦，咁啊跟住整一排，跟住又有新聞啦。早排佢嗰間機構啊嘛，就結業啊嘛，咁啊老字號啦。 唔係，其實 Dick Smith 咧，佢已經唔係股東好耐嘅，買咗俾 Woolworth 噶嘛，好多年前已經，即係 百幾年前已經買咗啦。 佢仲係用佢個名啫嘛。咁阿貓姐，你同佢同香港有啲淵源喎，你介紹下咩邊個 Dick Smith， 我都唔係好熟佢。 我都係睇 Wikipedia 嘅，原來佢喺香港呢亞視嚟到呢，即係好多日流一個開過一間電子店喎，你知唔知佢喺七十年代未八十年代開過喎，嗰、那個我 check 過嗰個公司記錄呢，係營運到營運咗23年就結業啦，即係大概係2000年到就結咗業啦，可能就啱啱即係佢係咪再買盤嗰陣時 ,Dick Smith 就 Woolies 再買盤嗰陣可能就結業啦。就应该是那个期间。 是啊。是啊。那就是我以前在香港都好像是有个印象，有间是Dick Smith，就买一些即是一些无线电啊，即是一些电子产品那些东西的。 是啊，其实我对 Dick Smith高级一些，高档一些那些啊。 其实我对Dick Smith印象最深不是个电子产品，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有个牌子叫Dickhead呢？ 哦，听过。啊，他发明的嘛，整出来就是这个。系咯， 其实我睇翻呢个故事好 interesting 嘅，即系原本咧佢咧整嘅火柴咧叫 Red Head 嘅，咁有条友就抄佢嗰个label 啦，就叫做 Dick Head， 咁佢喺2003年嗰阵咧告嗰条友嘅，跟住咧后屘我唔知点样深刻嗰条友破产啦，俾佢告嗰条友，跟住佢2011年咧 Dick Smith 执翻呢个 Dick Head 出去用啦，系啊，咁咧 Dick Head 系一个火柴嘅品牌嚟嘅，澳洲系。 啊 ，Dick Head 不过有少少。有带 offensive 咯，呢个品牌嘅系嘛？ 唔系火，我奇怪火柴，一种人用火柴嘅咩？ 有噶，有食烟嘅都有噶。 咁你去郊外咁，你有咩？ 唔会啊，有啲用嗰啲打火机噶啦，温州打火机咁。 着过有时系啊。 唔知啊，不过呢个阿 Dick Smith 咧，佢就应该好似系白手兴家嘅，即系澳洲。即是本土的一个好典型本土的企业家，即是现在是企业，即是他现在不是做，他好像没有做即是已经没有营运过 business 了，已经不过都是 他揸飞机的嘛，以前。 啊。 是他以前揸飞机的。 飞机啊，飞机师来的嘛，好像。 那他开了。 最深啲电子的、电子科技的，他很喜欢玩无线电啊那些东西的又是。 那他开了连锁店咯。 开咗啲电卖呢个电子产品嘅连锁店咁啊，发咗发发即发一达，咁你就将嗰、那个 佢发达都系靠俾 Woolly 买啫，其实佢嗰啲嘢唔系即系电 钱 嘅， 系啊，咁咪卖咗俾佢就， 即系 Woolly， 因为 Woolly 系将当嘢系搞大佢，但系就要用佢嗰个 Goodwill 咯，用 Disney 咯， 佢 Goodwill 啫嘛，买佢 Goodwill 啫嘛，佢就系靠 Woolly 买佢赚钱，有好多生意都系咁，根本就唔系当生意赚钱，系人哋卖你赚钱啫嘛。同埋同埋讲翻 Dick Smith 咧，佢而家就出食品喂，知唔知？即系佢而家转咗行啊，出食品呀，系啊，即系佢有早排之前佢有登报纸咧，话想搵人咧帮佢个品牌做 marketing， 因为佢话佢有搵到啲农夫，搵到啲 idea， 但系佢唔识做 marketing， 佢要搵人。 哦、啊，咁佢做咩？即系做做啲咩啊？即系嗰啲。农产品嗰啲我做咩啊？做去做蔬菜啊，定系 有茄汁啦、沙律酱啦。之前我有啲 group 我睇噶嘛，啲人 po 出嚟话佢边度有得买嗰啲嘢嘛。系啊，有个 Dixmi 牌茄汁，超级市场都有 Dixmi 牌茄汁。之前买嗰一排，可能而家落咗架啦，唔知系冇人帮衬，因为佢都卖得几贵。跟住仲有系咯，沙律酱啊、honey 啊，即系呢啲mustard sauce 啊嗰啲咁嘅嘢咯，系啊。 哦，咁佢其實係咪真係自己做定係自己用佢個名去去？ 哦，佢用佢個名 promote， 即係佢會揾一陣 local 啲農夫就提供嗰啲 product 俾佢，咁佢就譬如就 promote 咁啦，賣嗰啲 product 咯。 哦，即係用個名嚟到做一啲投資。嗱，好似南美國有個咩叫 Ponyman 啊嘛 ，Ponyman 咪又出好多醬啊、花生醬啊、咩醬、沙律醬啊，出一大堆啦。係咯，就係咁樣啦，人用用個名嚟到做一個嚇。 嗯、喂，猫仔，咁猫仔，喂，点解无啦啦讲佢有 Dick Smith 嘅？ 系啊，咁啊， 因为佢又同我哋嗰、那个一个头先个刘立上半场，我哋讲咗一个我哋即系都几支持、几敬仰嘅一个人物啦，咁啦，一个男性啊 ，Donald Trump 啦。咁下半场我哋讲翻个雷同嘅一个又系我哋好尊敬，都几支持佢嘅一个又系咁嘅人物。女，今日讲个女性咯。 有人话呢个女系澳洲嘅 Donald Trump， 我听过。 佢有冇 Donald Trump 咁硬啊？佢呢个就好似佢有 Donald Trump 咁硬，佢唔使以前俾人恰咗咁多。嗱，佢嘅理念系同 Donald Trump 好似，但我相信佢唔冇 Donald Trump 咁强硬啦，系咪？佢都俾人虾咗十几年啦，今年先叫铺头啫。讲下我哋就系讲呢个边个咧？就系阿 Pony Hanson 啦。 One Nation 嘅 Pony Hanson 系啦。 One Nation 系啦。 最近呢单新闻都买咗几日咯，就系话 Dick Spiva 支持 Pony Hanson 嘅移民政策啊！我睇过呢单嘢。 有啊，系啊，系啊，佢呢个就系咯，咁啊，但佢有少少，好啦，佢话佢系支持佢嗰个政策咧，但系佢就唔系同阿潘成咧，就系原即个理念系原系相同，但就嗰个做法就唔系完全系即系完全系绝对相同嘅，因为咧 ，Protestant 嚟咧，主要系针对一啲嗰啲回教啊、伊斯兰教啊嗰啲人啦，咁 Dixie 佢就话我唔系。淨係專注，淨係要係要對住啲回教或者伊斯蘭人咧，我係包括所有嘅不應該嘅移民。咁呢個言論咧就唔係淨係啲伊斯蘭人，咁啊有其他嘅人喺度嘅咁樣，即係佢嗰個佢有一個 basket 咁咯。 好搞笑喎、哦！有個 Channel Ten 咧，我哋呢個電視台咧有一個咧傳媒人咧係公開咁咧同 Dick Smith 對質喎，你有冇睇過？ 有睇。咁我哋就佢話我哋要收啲，因為佢話成日講人口老化，講人口老化嘛，迪斯尼就覺得，喂呢樣嘢經濟同呢樣嘢你唔識經濟話唔識嗰個社會嗰個經濟係點樣運作，就唔以為人口老化，跟住嗰個人又講話人口老化，所以我哋引入一啲多啲 migrant 嚟咁樣。 但其實而家呢個社會都人口講真人多，反而。需求啊，仲多要多啲糧食啊，多啲地方系咪先？ 唔系， 日本都唔 care 啊呢样嘢，歐洲咁样。 唔系最主要咧，我想讲嘅，而家其实呢个讲法啲人系错嘅，点解咧？因为而家呢个世界经济唔系靠人多噶啦，已经。你睇翻而家环顾第三世界国家，全部即系嗰啲大部分都系啊，即系嗰啲落后国家好多都系人口好多，因为呢个人咧。你一個人口你唔係淨係話佢，你就係考慮佢會即生產力㗎嘛，你要培養佢嗰度要教育啊，要有醫療設備，有好多嘢要投資落去㗎嘛。所以點解人多係一個問題呢？唔係人口嘅多少，而係人口嘅質素。同埋而家嗰個工作呢，而家啲所謂做而家嗰個工作已經係用一個 即係嗰啲係發達國家係你用腦啊，經濟上係用唔係用勞力㗎嘛，你唔係話去人多咁可以去啊多啲人去生產啲嘢，而家生產啲嘢可以用 robot， 可以用好多係第二樣嘢，即係你係用個即同埋你一用腦嗰啲工作咧，那個年齡可以 extend 好長啊，比60、70歲、70歲仲可以做緊嘢，係嘛？即係佢唔會話因為你個老咗而冇生產力噶嘛。咁你唔同以前仲用一個人口少而呢、這個因為經濟發展就受人口少，你反為嗰個人口會係一個你話一個消費層上面內需上面會有影響，呢、這個無可否認。但係咧，如果係因為純粹一個生產力裏面嚟講咧，就講唔通嘅。咁、啊、你话 最简单咧，你多个人多双筷啊，你即系你国家要提供嘅粮食都要多啲啦，系咪先？ 唔系，即系我意思话 自己啊，好多社会配套噶嘛，嗰啲你咁计过，咁呢啲系一个经济嘅。 唔系，即系一个国家唔系话咩噶嘛，唔系你一个人有个人出嚟就系一个 productive 嘅人嚟噶嘛，你要投资落噶嘛，你投资咩教育咯，系嘛？即系如果你冇投资教育，出嚟嗰个人，佢个生产力或者成，佢根本就冇生产力咯。你睇翻你好多地方，譬如非洲国家嘅人多啦，系咪好多嗰度好多埃塞比亚、印尼都三亿人啦，人吓。但因为佢点解你个经济发展唔上嚟？因为你就系你因为人太多，你嘅资源俾唔到落去嗰度，你培养唔到啲人出嚟，嗰啲人会永远都喺工厂度做工，只可以做啲低特即。即低階嘅嘢，或者低生產，即低呢、這個呢、這個嗰、那個，即你永遠喺唔係啦，係啦，即你永遠唔係一個啲高價值嘅做嗰啲嘢，你唔需要，你睇北歐國家，你芬蘭啊、瑞典啊、其他國家，或者甚至乎荷蘭啊呢啲國家，全部幾百萬人口嘅啫，幾百萬人口，但係你佢嗰個經濟、個工業嗰、那個實力幾強啊？係咪啊？佢係咪人多咧？ 嗯，啊。嗯讲嗰个 efficiency 啊嘛 ，efficiency 啊，咁所以佢就话，阿迪斯尼佢话佢佢嘅理念就话，其实我哋澳洲都维持系三千几万人口系最理想嘅。咁因为如果你用呢个理由嚟做嘅话，你谂下，因为我哋而家人口老化多，所以就要引入好多啲年青多啲人去养呢班老人。喂，咁到呢班老人走咗啦，咁到呢班年青嘅时候。又老化噶嘛？咁跟住你因为用好大堆嘅年轻人嚟养班老嘅，咁啊老咗之后咧，咁啊跟住嗰班好大堆嘅年轻人又变咗好大堆嘅老年人咯。咁好大堆嘅年轻人，更大堆嘅年轻人去养呢班老年人喎。咁跟住一代嚟讲咧，佢话咁样嚟讲，咁我哋咪咁可能几代啊几代之后，我哋会增加到一亿人口嘅，澳洲系应该系唔适合嘅，咁样系咪？因为你可能话我要20个后生人养10个老年家，咁咪最理想咯。咁呢10个走咗之后，跟住20个变咗老年人，咦？20个要咗40个后生人嚟养我，咁呢个人口会继续咪膨胀咧？无止境咁膨胀，所以呢、这个用呢个理念去系错嘅咯，系嘛？即系话10个老年人系好辛苦啊，10个后生仔养10个老年人好辛苦，我要搵20个后生仔养10个老年人，咁咪大家冇咁辛苦。咁跟住，如果20个后生仔变咗老年人之后，哎呀，呢只个老年人好难养啊！我要搵40个后生仔养佢，系嘛？呢个系一个你喺数学上嚟讲，又有一个好似唔系好合理 嘅 喎， 唔合逻 辑嘅，唔合逻辑咯。咁啊，所以话的士咩话？喂，咁第时我用金融可能会增加到1亿人口，系嘛？佢话我哋应该 keep 喺澳洲，就应该保留喺3000万人口系最理想嘅，即系大概而家嗰个，我相信而家可能都三千到尾嘅三千吓。 唔系我谂我带出一样嘢就系话其实点解即系呢个 Dick Smith 话支持 Pauline Hanson 呢样嘢系即系有个指标重要性，就话其实一路以嚟咧即系 One Nation 或者呢啲咁嘅细党或者呢啲比较右翼本土啲政党咧，系唔会有呢、這个嗰啲企业家或者一啲出知名嘅人士支持佢，因为一来就系嗰、那个呢、这个本土，如果你提倡本土话，同佢本身企业家嘅利益有冲突嘅，同埋咧就嗰、那个即系呢个本身嗰、那个即系好系会学，以前系唔会有嘅，见到系嘛？即系话有呢啲人支持呢啲咁嘅细政党系嘛？佢支持都会支持啲 liberal 啊，支持工党都唔会支持你呢啲嘅党啦。咁其实一个系一个好比较即系有少少震撼啲嘅 大商家啦，系咯 吓 咁即系如果大商家出嚟撑 Vanation 就比较真系又所以呢个礼拜又喺澳洲嚟讲又有少少即系有少少。大家受到全部就注意咯，因 为咁我睇到就 系商家出嚟讲啊嘛。 我觉得就 Dick Smith 如果即系咁，真系 Dick Smith 出嚟会支持你话 One Nation 一个咁争议性嘅政党咧。咁其实我系睇到嗰、那个政治气候咧，系改变紧嘅，即系 即系唔即系以前啲人唔敢去支持呢啲政党，因为政治正确。你支持一个俾人哋话一个种族主义标榜种族主义嘅政党，就会俾人哋话嘅。咁的士咪行出嚟话，诶、哎，我支持佢啊，我支持佢讲嘅嘢冇有咩唔啱啊，啱嘅咁样。咁我觉得佢其实系佢今次讲系人口政策方面咧，其实我觉得又唔止呢样嘢嘅，只不过其他嘢咧佢不方便喺呢、這个喺呢个 moment 度讲出嚟嘅啫。即系就算佢话就算引入移民咧。即系，就算佢话你可以引入移民咧，都应该引入啲适当嘅人，即系有啲应该需要嘅移民，而唔系话咁样阿猪阿狗都去收嘅系嘛，即系咁样啊嘛。咁我觉得即系或者未来咧会睇到咧，即系会有更多或者系更多嘅支持，就除咗系 from 呢个草根或者啲比较本土嘅人去支持呢啲政党之外咧，亦都会有啲商界啊或者啲比较。知名度高的人开始会表态会支持咁样，所以即系个其实个澳洲嘅政治气候咧，好似随住欧洲一样嘅，跟住可以会受影响。即系其实 开头 Donald Trump 好多人支持， 就唔我觉得又唔系 Donald Trump 大起，而系根本个世界嗰个趋势系咁，你推到走到尽头，而家嗰个世界嗰、那个即系话一个一体化全球化嗰、那个初嗰啲人吹嘘到嗰个好处，然后发觉系原来去到而家发觉系好多问题，就系因为。咁走出嚟嘅时候，啲人开始会觉得唔 work 喎，咁样会开始，同埋呢个欧洲嗰边啲难民涌入系加速咗啲人认识到嗰个问题嘅喺嗰度，咁样即系话咧，呢个系一个趋势，一个大气候嚟咯。咁澳洲系比较迟钝少少，但系都我觉得已经开始有少少喐动咯，就系、是、由呢个迪斯米行出嚟啊，高调表态咁样支持，咁公开咁支持呢个 Pauline Hanson 嚟讲咧，就系、是、其实即系睇到将来会系即系会改变嘅。连即系澳洲，澳洲都 少少出人意表咯，因为以呢个嚟讲，因为商界嚟讲，通常就剥削，工人又剥削啲雇员嚟到增加嗰个利润噶嘛。即系当天你话譬如当澳洲有个李嘉诚咁，佢一定唔会撑阿 Pauline Hanson 噶。咁但系呢个就系商家出嚟撑阿 Pauline Hanson 啦。咁都热门话题咯，呢个礼拜嚟讲。好多人睇啊，好多人睇佢同嗰个人嗰个即系 debate 啦，嗰个叫做吓，喺度。 同埋我睇到有啲，譬如一啲网上边或者佢有啲新闻有啲人即有啲 comment 啲成咧，其实都即系嗰个即系 One Nation 呢啲比较冷门同埋比较喺澳洲人觉得系一个。極右嘅政黨嚟講咧，即係比較少啲嘅，同埋佢亦都提最近好似有個唔知係真定假嘅網上調查話，如果喺呢一刻啊 ，Pauline Hanson 選 Queensland 嘅總理嘅話咧，佢係會贏嘅。你有冇睇過？我唔知個真定假啊，當然啦，即係佢有個 polling 啊，網上嘅 polling 啊，即係話佢嘅支持度好高。咁即係其實我覺得有可能啊，即係如果下一次即係澳洲嗰個 Queensland 嗰個總理，即係唔係聯邦總理啊，即係有機會係 One Nation， 因為佢 One Nation 喺 Premier 喺 Queensland 嗰個支持度好高嘅嚇。 嗯， 因为嗰度多数啲 相互相成咯，大家做势咯，即系好似Trump 上咗之后，就佢对 Pauline Hanson 有一个求生心嚟嘅，对佢嚟讲。 喂，讲起 Pauline Hanson 啦，讲起回教啦，喂，最近有一单嘢都几轰动噶，就系、是、关于呢个 Angela Merkel 德国个女总理就话，要禁止啲人戴嗰、那个木包唔系包头嗰啲叫咩？ 嗰个系包头吓， 系蒙面，唔知点睇咧？你觉得澳洲会唔会迟早都 ban 咧？ 其实澳洲有人讲过啦，都系迟早。嗱，首先嗱，你话阿 Angela 嗰、那个德国总理讲，我又真系有少少疑，有少少。咁一向嗰种理念或者香港主张嚟讲，系大我都不得了噶嘛。即系佢讲啲嘢，我谂系咪出自佢自己心，定系受到自己党嘅压力？ 我觉得 相信都系受压力多啲啊。 我觉得佢因为受到近来影响嘅好多近来好多事即系除咗呢、這个即系觉得难民搞好多嘢啫，唔系，同埋好多佢国内即系德国之后立咗乱噶嘛，好多已经开始即系民怨沸腾噶啦，已经咁同埋咧最近有一单嘢就系有个德国嗰、那个有个欧盟嗰、那个官员嗰个女啊嘛，德国学生，德国嘅大学生就俾个阿富汗难民奸杀咗，咁啲人咧就已经开始好兴将呢个责任就推咗落去即系赖呢个即系德国总理话你收咁多难民入嚟，而家就系有个 即係個女仔就俾啲男人害死嘅。咁其實除咗呢，即係呢一單係出，即係點啊？即係呢單係依家個新聞係比較轟動啲之外，其實依家其實大大小小我係好多嘅，澳洲好多，即係可能啲傳媒又唔係好高度去報導。譬如有都即係除咗呢樣呢一即係呢單 唔似啊。係話點解Bill Shorten 之前喺度晚早幾個禮拜先喺度插話劈咗啲難民喺嗰啲。嗰啲離岸嘅島都唔理，而家佢唔敢出聲喎， 根本你成個世界嗰個好多，即係好多人已經係覺得係即係點啊？即係對呢啲係好開始會反感啊！即係對呢啲大愛包容已經開始反感。即係個問題就係、是、其實你好多人之前啊都已經係會講有啲咩問題咁，但係啲人係唔聽，一意孤行。而家終於嚇你睇到歐洲喎，睇到。德国睇到呢啲，法国呢啲有版俾睇啊！你仲夹硬去咩？唔得噶啦，而家吓。 系咯，就在早几个礼拜先大大声话大家要收 FSG， 而家 Bill Shorten 直情声都唔敢声， 唔系同埋 Green 嗰几条友。 你睇到呢、這 个？你记唔记得佢去国会反嗰啲左交去国会啊？喺澳洲。 系啊，挂晒旗啊，彭生可以咁样。 系为咗收 FSG 嘛？系啊。 系啊系啊，上个礼拜啫嘛，就去 Canberra 嗰度啊。 我 点解啲左交咁唔出声？ 唔系我唔反对收 FSG 噶，去嗰啲人嘅屋企住咯。即系如果你屋企肯接待佢嘅，你每间屋企接几多个，澳洲收佢咯。不过你负责佢食宿啊，你唔好用纳税人嘅钱。 嗯，系始终都会醒嘅啲人，即系见到问题，因为佢哋嗰啲真系以前讲过另一个，即系我哋收佢，佢就会好噶啦，佢哋好，佢哋会感恩咁样，原来咁感恩法嘅咁样。 你帮难民唔系咁帮法嘅，你帮难民，你话即系你可能话即系喺嗰度啊，喺佢或者喺佢国家有咩地方，其他地方去圈一个地俾佢喺嗰度，反为呢个先系一个解决嘅问题啊！ 你要俾翻人哋啱嘅环境佢先得噶， 根本个文化完全唔同，你入唔到嚟嘅，即系嗰啲即系入咩系有冲突嘅一样嘢吓。 喂，系讲翻包头先，我哋越讲越远啦。包头最近有个新闻、哦，就系关于有个人咧，想出庭作证，但系因为佢包头咧，法官唔接受。我睇呢单， 系咯，你知唔知佢又系乜嘢？譬如话，即系佢宗教，佢哋嚟讲咧，话我嘅面容啊，我嘅肌肤只可以俾我丈夫睇，冇人可以睇得到嘅，即系我鼻哥你都唔可以睇嘅。我剥俾老公睇嘅啫，咁样咁跟住上法庭，佢点都唔肯上，即系乜都唔肯上，咁法官咪唔接受证供咯，唔接受成为一个证人咯，喺法庭上，即系呢样又真系几，佢好似话欧洲嘅某个国家咪话咩嘅，已经立咗嚟系嘛，唔知荷兰定边度啊，咪立但系禁多一嚿咁啊， 荷兰啊， 一个。荷兰系第一个国家嚟嘅，欧洲系禁呢个噶嘛，咁跟住就可能会有好多国家会即系后同啦，咁所以德国咪有呢个咁嘅动议咯，咁啊，个总理都话会即系佢主张系赞成咯，咁睇下佢系咪真系去到国会度咯，因为国会度可能又会有好大机会通过咯，咁啊嗱，欧洲两个国家通过咗，跟住咁啊，澳洲就可能有人攞翻上嚟讲噶啦，即系有人攞出，因为呢啲嘢嚟讲，你一定系有你第一个行头咧就话，你咁左咁歧视咁嘅嘢讲，咁但系而家如果有其他嘅即系成功案例喺欧洲成功咗啦，咁跟住就会有人攞翻上嚟讲，所以澳洲都会讲，澳洲其实万人几谋，即系万人一拍嘅。呢樣嘢人哋做完佢先敢去做嘅，唔敢自己帶頭去做嘅。咁而家歐洲如果又 ban 咗嘅話咧，咁澳洲就會有人出嚟講嘅。 唔係咁去澳洲慢咯，我唔做。即係而家澳洲其實都好左交嘅。不過即係我而家見到開始有少少改變咯。即係佢係慢咗好多拍嘅啦，好多嚇。 其實你哋平时有冇多唔多机会遇嗰啲 burger 啲，即系得两只眼滑出嚟嗰啲咧，净系得翻两眼，好似飞虎，净系成飞虎地一样嗰啲咧。佢你哋系我嗱，我仔屋企住或者同埋附近咧，教会附近嗰啲区都好多啲中东人啦，都有时会见到啲真系包到实一实啊咁样， 唔系，其实呢度呢度有唔系呢度有一啲中东人就即系佢有啲就系嬲住个头咁，我嗰啲我觉得就冇所谓嘅，嬲个头嗰啲咧吓，嗰啲就 OK OK 嘅。但 系 如果 见到个面容， 系啦，佢 净 系嬲住个头啫嘛。咁唔系我公司都有呢啲咁嘅人，咁我又唔会有好特别，即系我唔会话好歧视嗰啲呢啲咁样嘅啲佢啲。兜住头啲服饰，但你如果包住包正眼，包正眼嗰啲咧，我就好反感嘅大佬。我啲恐怖分子啊，即系收埋揼揼揼揼柒佢嘅真系，揭到佢啦会点啊？哇，俾人追斩啊！ 你记唔记得好耐之前有一个 social experiment 咧？嗰、那个人我唔记得喺 New South Wales 定系 Victoria 嘅，跟住佢有个 experiment 就系话佢戴住个面具，唔知戴住个狮子头面具咁啦，入去银行咧，咁咧银行就唔 serve 佢，因为佢戴嗰、那个面具，跟住佢唔知咧戴个头盔，电单车头盔又唔 serve 佢，跟住嗰条友戴嗰啲蒙面咧，跟住 冇问题 咧，银系啊冇银行冇问题嘅，居然嗰间嗰个银行系啊，呢、這个之前我哋节目都有讲过系啊。但其实真离谱喎，咁你点辨认嗰个系真人 咧？喂，咁下次打劫银行就用呢啲道具啦，唔使搞咁多嘢啦，又唔使带唔使粒丝袜啊，唔使剩噶啦系嘛，唔使用飞虎队头套啦， 认唔到啦，认 唔 到 跟住啊。唔系最好就系话你未表示你呢、這个打劫之前啊，可以带无私人入银行啊嘛，即系又冇人敢埋你，又冇人敢埋你问你嘢啊嘛，即系你嗰件袍咧又可以收埋啲武器喺入边，就睇唔到你。 系 嘛？ 收 大眼 都睇唔到。 唔系揸住支 AK-47入边都睇唔到你。啊，入对银行先猛拎出嚟话咩打劫，跟住闭路电视又影唔到你，闭路电视又影唔到你。 系喎，闭路电视影唔到。 佢啲图 咧通常 系咯，影到都认到噶嘛？边个嚟嘅啫？系咪睇认到噶嘛？ 你冇直觉话系嗰个人嚟噶嘛？系咪先？ 系咯，咁咪即系其实系你话系咪需要 ban 啊？嘛，如果你话如果咁都可以喺大摇大摆喺街度行嘅咧，咁啊真系哇，真系好危险啊！真系。 而家好多噶，你去 banks 攤嗰啲唔知幾多 啊？唔係我其實我未見過，我唔係我就未見過喺我即係我自己可能我喺澳洲未見過，淨係淨揾隻眼好即係個袍笠到上下。 哇！你去 banks 攤睇下好多噶。 我呢區少啊嘛，少回教徒啊嘛。咁但係即係我見過就係話淨係即係嬲住個頭嗰啲就有，但係見到個樣嘅嗰啲都。 唔係啊，係直情係 burka 好多啊 ，band 山嗰啲地方，或者你再細啲嗰啲咧，好多噶。 係啊，黑掹掹咁樣前面。係 啊，成 出嚟 隻眼，粒粒嘢咁樣行啊，好似玩嗰、那個咩啊食鬼嗰啲鬼咁樣，咁不過係黑色。 真係嘅，嬲到落腳嘅都見到啊！ 即係好似一隻鬼。 喂，有啲咧嗱，其實佢呢啲嘛，我仲見過啲即係前嗰陣係。嗱，呢有啲係即係露露隻眼，仲有啲咧，佢連眼我覺得都用啲陰，用啲紗布嘅，即係用啲紗布隻眼，佢都清楚嘅嗰種。哇！嗰啲真係得人驚啊，好恐怖嘅真係。 你連隻眼都睇唔到啊！嗰啲 係睇唔到啊！佢眼咧，佢用嗰啲紗布，佢睇到你睇唔到佢咯，嗰啲咯。 其實我點可以容忍到？點可以一個即係可以容忍到呢啲人嘅？即係可以喺呢、這個，即係你話，即係如果佢喺。中东啊，其他国家我唔理佢啊，但系喺澳洲嘅地方，应该点解澳洲政府可以咩冇计可以立例立法咯，大佬？ 咪左交当道啊嘛，澳洲，你谂下而家啲交通都变咗。 唔系呢啲澳洲就冇行先锋嘅，即系你欧洲咧，多两三个国家咧，即系立咗嚟咧，咁澳洲都可能会即系会有人出嚟讲下谂下嘅，唔多两三个国家，澳洲边敢讲啊？即系冇人敢出嚟。你讲啲咁咪俾人督到爆，即系冇乜嘢 supporting 嘅。 都唔系噶，整两单讲先，整两单恐袭喺澳洲就会好啲嘅，即系唔好话我 一定要恐袭，俾人非礼就得。 非礼嗰啲小事咯， 犯罪同埋即系系有比较。高资格少少俾人留意到噶啦，咁其实啲小事都经常有噶啦，俾嗰啲 之前我睇报道咧，有啲 case 冚住咗，话有啲僆呢度有啲僆仔咧受到嗰啲IS 嗰啲影响咧，咁咧同埋有啲咧系嗰啲 refugee 嚟到之后咧，即系佢融入唔到嘛，跟住喺度发癫，跟住喺嗰啲backpack 嗰度收武器翻学咯，系啊，有冇睇过呢单嘢？ 有听过。 唔系冚咗唔得嘅，因为欧洲有好多嗰啲难民犯，即系犯咗法都冚咗，因为系吓， 其实呢啲难民其实做到难民咧，即系譬如呢个难民身份嚟讲，我做到难民啦，我仲有咩衰得过做难民啊？即系佢哋判之无大害啊！喂，同埋你话你要讲人道立场咯，我喺嗰度系喺一个战乱国家咁样投喺度，咁你唔可以拱翻我翻去噶嘛？ 唔系我觉得。我觉得唔系个难民嘅身份问题，因为其实喺呢个文化根本系同呢个 Christian 呢个社会或者澳洲呢啲西方社会系格格不入啊！你澳洲都收好多难民啦，有越南难民啦，以前有东欧嘅难民啦，嗰时南斯拉夫内战之后，亦都有一堆东欧嘅难民走过嚟啦，即系越战嘅时候有啲越南难民过嚟啊！呢啲有冇问题啊？冇问题啊！呢啲一样好， 冇问题全部。 系啊，净系呢班，净系呢啲回教嘅先。 澳洲人嘅话，系啊，净系自己系。 咁点解净系？点解净系啲回教徒呢、這个回教嘅难民先就系有问题咧？所以其实唔系难民嘅身份问题咯，即系唔系话澳洲对待啲难民做得唔好，而令到佢民有问题，而唔系呢样嘢。 我好多时候讲系啦，成日讲话 multi culture， 我话 culture mix 埋唔一定有大问题，混得埋一齐，你唔好成日将个。你哋係即係有咗同爭拗話，啲 multi culture ignore 咗一樣嘢㗎 ，ignore 咗係個 value。你可以個 value 咩 mix 埋 ？culture 可以 mix 埋你 pizza 撈sushi 食都得嘅。culture 可唔可以 mix 埋？可唔可以將回教同基督教撈埋先？唔得啊嘛，因為點解唔同咧？就個 value 問題啊嘛，咁樣咯。 即係好似將共產強國 mix 都 mix 唔到呢度啦。 系啦，咁啊讲翻难民嚟讲，系真系系啲中东难民，佢真系点你佢都唔好，真系佢哋系好抗拒我哋啲西方嗰啲就 唔系，我觉得系本身呢个系回教本身嘅问题，因为我睇环顾全世界里边咧，系好少国家系可以有即系、就是、回教徒而同其他有宗教嘅可以混得埋一齐嘅，即系一系就佢系。佔大多數就變咗邊緣嚟，因為你係少數。譬如你好似印尼咁樣，印尼有都有基督徒，但係回教徒係佔多數噶嘛，回教徒係邊緣曬嗰啲，係回教徒話曬事噶嘛。咁調翻轉喺緬甸嚟講，佢都融入唔到。緬甸亦都有一堆少量嘅回教徒啊。咁但係又係受到，即係又係同嗰個社會係即係撈唔到埋去咯。即係我諗佢呢個，即係佢本身宗教嗰、那個，亦都即係我覺得係反而覺得係宗教本身有問題咯。你 會唔會係因為個 Sharia law 嘅問題呢？因為你即係你 其中一個好大原因咯， 法律 係即係佢嗰個界條可能或者性咧係特別多個人咯，同埋佢係 即係 Sharia law， 你最簡單，你 Sharia law 同澳洲個 constitution law 係 based on Bible 噶嘛，咁根本已經係 咁佢好多嘢唔同啫，因為一夫多妻同埋有幾多歲九歲定十歲可以娶個 可以係 咯，咁你同呢個而家我哋嗰個西方社會嗰個所謂即係。即係比較公認嘅文明呢個社會嚟講係有好大衝突㗎嘛。你唔係宗教，唔止宗教本身，係本身佢呢個回教本身唔係宗教。不如你佛教同基督教可以撈埋好冇乜大衝突㗎，唔見有話佛教徒去搞人哋基督教嗰啲嘢又唔會㗎，大家都冇乜問題㗎嘛。你澳洲都有藍天子，都有佛教組織喺度啊，咁一樣係咁樣㗎嘛。咁但係你回教就搞到咁多嘢啦，係咪？這個本身是即是要睇睇 嘅， 根本就 佢回教已經根本唔係一個教，佢已經好似變咗一個種，即係一個好似一種一堆種族咁樣，有啲似係即係強國特色咁，強國已經係一種愛國心咁樣kind of 咁樣咯，我覺得係。即係有啲嘢佢搣唔甩㗎，係就算佢俾你去到另一個環境去呢，係搣唔甩呢樣嘢，我覺得佢係。 咁既所以其實你而家個世界嗰個潮流其實就係話你近呢咁多年嘅戰爭，見嗰啲戰爭喺中東嘅戰爭都係同宗教同你回教啦，係全部好多大部分都拉上關係嘅，係咪先？你而家中東打咁多年仗咁多城咁樣，你都係你唔好話回教同呢個基督教同其他教啦，你回教本身自己十業派信嚟派都打餐死啦。是咪 是 咯。咁、啊、你 根本 是佢哋根本就係要一係你要信佢教，一係你就一係就殺咗你咁樣，即係會咁樣㗎嘛。即係會到極端就咁樣。 佢哋冇一個共存嗰種理念㗎嘛，即係有我就冇你㗎嘛。 係 呀。除非你做埋我咁樣。佢哋係囉。即係排嗰啲即係佢哋群體以外嘅嘢啦。咁但係你話佛教、宗教、基督教係冇㗎嘛，係咪？我哋唔會去排斥，其實我哋係去歡迎啊，同埋你哋 係佢係好友善啊，真係我講愛㗎嘛，佢哋係冇㗎嘛，佢哋係你唔係我個族群呢，我就要毀滅你㗎啦咁樣。 咁所以呢個係都係一個好大嘅即係咩，即係澳洲嚟講呢個問題其實即係都好大喎，佢係即係而家我哋喺嗰啲譬如某啲社區上面嘅呢個咩有個咩喺個有我哋雪梨附近都有好多社區已經形成咗一個回教區嚟嘅，即 係 Canada 同埋 Lickham 一啲啲佢 Riverwood 都唔係太多，其實 Bankstown 好多 Bankstown 好多 Bankstown 好多，但比較最極端埋咧，即其實最惡嗰班啊，即係最舊嗰班咧，喺個 Lakemba 嗰度咯，嗰區就係啦。 咁嗰度係其他人都唔敢入去啊！你入到去 你 behave 啦，其實你 behave yourself 啦，佢就係你啊！ 你唔好趁住抽豬肉入去嗰啲區添啊！你好危險啊！你 之前 Auburn 都好多，而家係咪俾人逼遷曬咧？因為 Auburn 好多起咗新樓啊！ 系柯文，你又系俾中国人，系咪中国人啊嘛？ 哇，咁唔系咁就好睇啊！呢个 又国内嗰啲，中国嗰啲。 喂，我之前睇过有个 post， 啲人话咧想咧试下强国人斗中东仔斗揼互片喎。 中强国人够揼啊！不过强国人可以用钱搞掂佢嘅，可以 揼 就唔够人揼，不过佢哋可以用钱搞掂啊嘛，咁多钱买起晒你呢度，跟住赶晒你走，睇他蛔虫大战，蛔虫大战蝗虫啊！ 边有啲中人咁威猛啊？强国人得把口啫嘛，佢可以攞钱掟你咯， 系咯，用钱买起晒你。 又唔一定喎，嗱，你谂下，如果有多中东人嘅地区同唔同人地区嚟讲，你嗰啲都唔会好高尚嘅地区啦，系咪先？你唔会喺云沟啊，唔会喺嗰头噶嘛，系咪？喺咩喺 Double Bay 嗰头噶嘛，系咪？即系通常如果有中国人，中国人混埋一堆嗰啲，通常都系啲龙蛇混杂嘅地区嚟嘅嗰啲啊。 唔系都有噶，都有噶。Auburn 有好多中国人嘅，即系嗰啲唔系咁有钱嘅中国人咯。啊，都有啊，好多嘅。 嗱，好似我自己個區嚟講咧，就啲中央人就都好有錢喎。咁我又入，我之前我就即係有少少疑問咁咧。點解啲中央人咁有錢？佢唔係即係全條街啊，成個區最大最靚嗰啲屋咧，就佢哋買曬嘅，啲中央人買曬嘅。原來點啊？又點解咧？我又唔同喎，佢哋原來真係三四成家，即係成個家族住埋一齊喎。唔怪之人邊可以買曬最大嘅屋啦，三層四層嗰啲， 原來 可能四五個。是啊，因为其实他们的文化程度呢就是喜欢成家住在一起的。譬如四兄弟结婚呢住在一起的，老婆仔你即是一家人啊，可能一家人哇一家人咁大间的，原来家里面是三四十人住的，即是四家人一起住在一起。 喂好啦，喂 就是四家人一起夹埋钱买一间大屋。 妈咪我斷你先，差不多时间够 了。OK, 好啦 ,OK, 拜拜。 OK, 拜拜大家。